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日禮拜的浩浩汤汤。我是節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齊主持節目嘅呢仲有 Jeffy 啦，同埋呢都唔見得幾個禮拜嘅呢就係 Thomas 啦。咁但其實呢就佢之所以唔見幾個禮拜呢，除咗佢自己事忙呢，就因為上個禮拜呢其實我都事忙，其實就去咗玩啊，就唔喺香港。咁就去咗湖南啊、張家界啊、長沙咁啊，咁都幾多見聞嘅，但今日我就唔講呢樣嘢住啊，我係講另一個題目，就係講核能嘅。大家睇睇呢，如果我哋即係睇緊呢個節目呢，我哋背後呢就嗰啲一動一動咁樣好多煙啊，白煙冒出嚟嘅呢，其實就係嗰啲叫冷卻嘅一個高塔。其實好多呢啲發電廠都有呢啲咁嘅高塔㗎，因為其實佢有係啦，其實個後來就變得雲㗎啦。咁但呢啲呢就基本上係好多係蒸氣嚟嘅啫，就無害嘅，就唔同呢有時都就噴嗰啲黑煙出嚟呢，嗰啲就係火力發電廠啦，燃煤嗰啲就會。但係呢核電呢就唔會噴呢啲咁樣嘅廢氣㗎嘛。咁但係當然就帶嚟另一個憂慮啦，就係、是、一個輻射啦。咁但係未講之前，首先都要喺呢度呢就係、是、要當然多謝上個禮拜拔刀相助嘅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是、Elvin 啦、黃啟聰兄，即係我諗個個叫做聰嘅啫。咁同埋呢 Freddy 呢就上嚟講咗個題目囉，可話好有趣嘅、你哋有冇聽呀？ 有聽 呀。你有聽呀？ 我睇個 topic。 你睇個 topic， 我呢就開咗嚟呢就睇咗少少，因為實在太忙啦。咁佢又講星戰美學。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喺我哋嘅即係聽眾觀眾入面呢都必定有好多星戰迷嘅。咁、我就叫做半個啦，其實係少過半個講真。咁可能大家呢即係如果聽得我講呢嘢多呢都知道點解㗎啦。因為星球大戰呢就係70年代末嘅。但係早十年前呢 ,Star Trek, 就有一套嘩勁到爆炸，到今時今日呢仍然係冇嘢可以取代佢嘅地位嘅，即係嘅太空科幻嘅電視劇集，就係 Thomas 講咗嘅。咁,Star Trek, 香港亦做星空奇遇。咁即係不過不失啦，即係又唔係話真係好好精彩嘅譯名啊，但係台灣嗰個呢就真係括鬧嘢。因為佢亦做呢星艦迷航機。你話佢台灣嗰個譯嗰個呢就可能佢真係有預感啦，但即係你呢個係撞彩嘅啫，因為佢第四套嘅劇集呢，第四輯呢就真係迷航嘅。佢第一套呢就係咁叫 Star Trek 啦， The Original Series， 而家我哋叫 Original Series。佢第二套呢係隔咗十幾廿年之後先拍㗎，就係、是、叫做再次行動㗎嘛，因為星空再次行動呢個又係當時嗰陣時就佢最先呢就係喺麗的電視嘅嗰陣時都未叫亞視。咁但後嚟呢就無線呢就係嗰、那個第二輯就無線明珠台做嘅，就叫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就係嗰個光頭男長啦。咁、但係第三輯呢就係叫做係講個太空站嘅，就叫深空九號 Deep Space Nine。咁應該第四套叫 Voyager， 嘩就出咗個女男長，嗰套就真係迷航嘅。咁但係而家60年代末喺台灣譯呢，其實佢就真係亂譯。其實第一個 Original Series 呢就絕對唔係迷航嘅。即係嗰個冒險號即係好得意啊！麗的嗰陣時咧，即係嗰個翻譯都即係好有趣嘅，神來之筆。因為佢叫 Enterprise 啊嘛，係都知啊。咁 Enterprise 本來亦做企業噶嘛，咁、所以直譯就企業號嘅、但係麗的嗰陣時嗰個翻譯咧，佢就覺得可能喂呢度咁嘅太空科幻電影，點解有套咁嘅星艦叫做企業號咁古怪嘅咧？咁佢就就係佢啊，即係自由咁翻譯。咁又真嘅喎，即係 Enterprise 咧，有時咧我哋話啊，呢個後生仔真係 enterprising 啦咁。其實 enterprising 咧都係讚一個人咧好有進取心，係嘛？咁 敢於冒險咯， 係啊，敢於冒險啦。咁所以佢叫做冒險號，又唔錯得曬嚇。咁呢個冒險號咧就係、是、就講真，對好多人嚟講咧，其實嗰隻星艦就係個主角嚇。咁、當然上面啲嗰啲主角都非常之吸引啦嚇。咁唔好講咁多，咪講幾個鐘頭講唔完。咁但係所以我哋呢啲咧，因為一早就中咗 Star Trek 毒嘅迷咧，我哋叫 Trekkie 添啦，就對 Star Wars 嗰個接受程度咧係低好多嘅。但係如果你之前係完全未即係睇過 Star Trek 啊，或者你睇過啲咁多，但你冇發燒 Star Trek 嘅話咧，咁你就即係好易就變咗星戰迷，就是、Star Wars 嘅迷啦。咁、但係有一段時期咧，其實 Star Trek、Star Wars 咧嗰啲就水火即係不相容咧。有一段時期咧，就好似黎明同劉德華嗰啲擁躉咁嘅，即係早廿幾卅年前啊，你哋嗰陣時都好細個啦。咁但係即係唉，俱往矣啦。即係正如而家你仲會唔會有黎明嗰啲擁躉同劉德華嘅擁躉嚇？即係要啊，大家嗌啊。咁即係正如而家都一樣啦。咁我亦都講啦，人越老，唉就越寬容。 吓、咁、所以咧嗰阵时我就觉得咧，即系 Star Wars 其实好渣好渣嘅。咁、但系而家我哋一直都开始咧，即系放开怀抱咧，我亦都晓得欣赏 Star Wars、嗯。咁但系咧 Star Trek 嘅地位咧，都仍然系无可替代嘅。咁、但系佢有趣嘅就系、是，其实我觉得 Star Trek 或者 Star Wars 咧，应该咁讲啦吓。Star Trek 咧入面最吸引我嘅就系佢背后好多嘅哲理咁、Star Wars 咧，其實即係佢背後吸引嘅咧，就係佢好宏大嗰個想像啦。講呢、這個嚇、即係星球大戰，其實講銀河帝國噶嘛咁、但係今次啊 ，Elvin 同 Freddy 咧，哇，佢嘅角度，你知係佢哋兩個都係嗰範嘅，美學喎、有趣喎、即係星球大戰咁啊，當然就係講佢入面嘅設計啦。佢完全係從佢個設計啊，當然即係嗰啲嘢就唔係真實㗎啦，都未存在啦，喺遙遠嘅未來啊。咁但係即係設計者佢點樣嚟去構思啊？未來啲太空船係點嘅咧？啊，嗰啲人嘅服飾係點嘅咧？哇、入面嘅室內設計係點嘅咧？嗰啲傢俬係點嘅咧？即係布道具、布景嘅樣樣嘢，啲武器係點樣嘅咧？咁呢個樣全部都係包含一座設計。咁設計背後就係一種美學啦。啊，好有意思啊！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又翻讲翻一啲咧，就实际啲嘅嘢吓。咁、但系未讲真系核能啊，系呢、這个今日嘅题目叫核能多面体啊。咁、但系未讲之前咧，我就哇真系忙到不得了啦呢排。我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忙乜嘢噶啦，就系嚟紧吓，仲、有三个礼拜吓左右嘅全球气候大游行啊吓，即系11月29号星期日下昼3点吓，呢度再次强烈呼吁咧，到期时大家咧一定要出席啊！当然最好就系上去我哋嘅 www.350hk.org 嗰度登记咗先，即系嗰度 sign up 咗，等我哋有个底，知道有几多人出席。不过我都知道好多人咧，呢个世界系好懒嘅。特別同你熟嗰啲啊，即係同你嗰啲唔係咁熟嘅，即係淨係 Facebook 識你嗰啲咧，佢反而會乖嘅、但係凡係熟嗰啲咧，就一定係曳嘅，熟人一定曳嘅。其實我同你都咁熟咯，有冇搞錯？要我上網撳嚟去入去咩登記又填寫資料，你都傻啊，睬你都傻啊！我到時出現咪咯，咁係嘛？熟人就係咁樣樣嘅嚇，咁、所以咧我都話咗啦，即係而家登記嘅人數咧，坦白講真係令到我哋有少少憂慮，唔多嘅，唔過200。咁但我相信咧，出席嘅咧。一定係遠遠超過呢個數目，咁但係當然所謂遠遠咧，究竟係300、400，我唔知啦嚇。咁但係即係我都希望啦，有起碼300-400啦。點解咧？因為我哋過去呢兩個月咧，哇，真係施展渾身解數過，我都搏曬命啊！即係由日以繼夜咧，就兩樣嘢啦，一就係氣候大聯儲，就揾啲人咧，其實都可以上網㗎嚇，即係上網聯儲。咁啊有，亦都嗰度聯儲而家咧，我哋總共接近300人啊， 差唔多。 但係過咗300添啦，其實而家咧呢度要感謝阿 Javi 喎，因為 Javi 咧而家就做咗我哋全球氣候大遊行入面嘅籌委會嗰個成員啊，係佢自告奮勇㗎， 係 係兩個禮拜前真係佢自告奮勇，咁啊就開咗第一次我哋嘅籌委會啦。咁佢而家就負責好重要嘅一個任務啦。就係、嚟去一路咁管理同更新我哋嘅兩個名單，甚至三個名單，一個就係氣候大聯署，一個就係當日大遊行嘅起步嘉賓，一個就係所謂支持團體，即係大部分都係啲環保團體啦，有啲係嗰啲慈善團體咁啦。咁好快再講下，就呢一個係聯署名單呢，頭先講啊超過300個，但係其實亦都係嘅，嗰300個入面呢，我諗有起碼1/3甚至一半呢，其實唔係佢上網聯署嘅，係啊，係我哋逐個釘翻嚟嘅，係逐個釘翻嚟嘅，嚇，真係冇辦法啦，即係有 email、有 WhatsApp、有 Facebook、有電話，乜都出盡八寶咧嚟逐個執翻嚟嘅。咁我諗係最多係一半或者多少少係上網 sign up 嘅啫，即係聯署嚇。呢個我哋叫做 petition 啦，英文。咁另一個咧就起步嘉賓。起步嘉賓咧，我哋而家咧已經超過啦。如果我哋呢個名單咧，都起碼接近50個噶啦嚇，40-50個都有。咁入面有啲咩人咧？哇，犀利啦！其實我上次咧，即係兩個禮拜前我都講咗啦，就有法國駐港總領事啦，咁就呢個都，所以我哋第一時間通知警方，等佢給予充分嘅重視啦。咁但係前兩日仲收到消息啊，就係、天文台嘅前台長林超英先生咧，由佢出面咧就請到邊個咧？就佢、是、個學長。咁我相信可能應該兩個都係傾屎㗎喇，啊，因為英皇書院啊，咁就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咁曾主席呢就會出席呢、這個起步禮啦。咁另外之前呢，我都可能有同大家提過啦，不過再提啦，有邊啲人呢？當然唔使講，我上次都多謝咗啦，就係蕭生啦，蕭若元先生呢就會出席起步禮啦。 咁啊，另外大家都好熟悉，如果你哋老餅啲有聽下廣東廣西啊，即係我都間中有上嘅，就係、是、劉天賜先生啦。 嗯。 嚇、啊，咁我都邀請緊佢成班嗰啲主持嘅，有部分覆，有部分未覆啊，包括馬恩賜啊、盧偉力啊、文傑華、黃建源啊、馬鼎盛啊嗰扎咧，我都邀請咗嘅嚇。好啦，咁但係另外咧，如果你話係即係政界啦，立法會議員咧，就有前議員就劉秀成啦，以前叫早餐派啊。咁、啊，有現任嘅有李卓仁、何秀蘭啦，有毛孟靜、有葛佩凡啦。嚇、啊、嗱，咁、即係涵蓋左中右啦、嗯。其實而家我哋咧又邀請緊，即係有我哋有好多搭上搭嘅，你知啦、 嗯， 就係揾阿田北辰嘅。咁、但係咧，佢就好似未確實到嗰日嚟唔嚟到。咁、但有幾個都好可惜嘅，譬如施永青先生咧，佢係好支持，所以聯署嗰度加咗佢啦。但係佢當日咧就真係又參加另一個活動，原來11月29號咧係黃道吉日啊。好多活動啊，撞到飛起啊，咁佢嚟唔到。咁另外阿李洛斯博士咧，又係佢嗰日原來就要翻去三水講講座，翻大陸，所以又嚟唔到嚇。咁、周兆祥我唔知啊，到而家都未揾到佢。咁但係咧，另外仲會有嚟嘅咧，就有龐愛蘭啦。當然就係有呢個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啦，前太空科學館館長啊，就係葉次權啦。咁就如果喺新聞界啊，就有張翠容啦，有陳曉蕾啦，同埋有歐嘉倫啦，啊，即係以前喺無線嘅啦嚇。咁如果你係演藝界咧，暫時就一名啫。就都係啱兩日前咧先至確實嘅，就係關心妍小姐嚇、就一個歌星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大遊行咧，都陣容鼎盛。我哋特別一知道阿曾生嚟啊，曾玉成嚟咧，我已經第一時間通知警方啦，即係話俾佢聽嚇嗱，即係關照咗你啦嚇、到時要有咩事，我哋盡一切嘅努力啦，梗係維持嘅秩序啦，係嘛？咁啊，講緊維持秩序咧，就要呢度多謝咧一位係我哋嘅朋友，好朋友嘅叫蕭志剛。咁啊，蕭志剛咧，咁啊，大家未必識啊，但係佢爸爸咧就多啲人識，因為係一個好著名嘅導演，佢導過嘅一套劇集咧，即係如果大家嚇、好似我咁嘅年紀，或者即係唔需要咁老嘅嚇、即係細啲都得，就係、是《天蠶變》。嘅導演就係、是、蕭生，蕭生導演咧、你可能有啲人都聽過啦。嘅仔就叫蕭志剛，咁、蕭志剛咧就佢十幾年前咧就成立咗一個組織咧，好有意思嘅，啊就叫基甸少年軍訓學校。我啱啱咧就個零禮拜前，我先至出席咗佢哋嘅好似16周年嘅晚宴啊慶典啊嚇。咁、今次咧要特別多謝佢，點解咧？因為咧佢哋答應咧，哇派曬精英盡出咧，就幫我哋嚟咧，即係佢啲係制服團隊嚟噶嘛。吓、咁佢就帮我哋维持秩序，维持秩序嘅吓，咁就系阿萧志刚先生呢个基甸少年军训学校。咁其他嗰啲咧就已经系答应咗作为我哋嘅支持团体嘅咧，就包括差唔多主要嘅环保团体都喺度啦吓，譬如呢个世界自然基金会啦，我哋叫 WWF 啦吓，绿色和平啦吓，有呢个绿色力量啦，有环保触角啦，有 Green Monday 啦吓。就有一個世界綠色組織啦，仲有一個叫低碳亞洲嘅啦嚇，賽馬會係咩嘅係資助嘅，咁另一個咧仲有係健康清潔行動啦 ，Clean Air Network 啦嚇，亦都有係搞社企嘅人人學社啦，搞盛食嘅食得好啦，亦都係搞社企嘅叫好單位 Good Lab 啦，仲有一個咧原來叫天主教永續樂田園喎，同埋中文大學嘅 Global Studies 嚇嘅 program 啊，咁樣好多好多嘅其實，咁我而家仲揾緊。咁即係似乎今次呢個大遊行呢就 so far 都叫做有聲有色，咁但係仲有好多技術性嘅嘢細節呢，即係我今日都嘩不斷去做呢，就係嗰啲橫額，即係嘩我啲廣東話都有時都咩橫額，即係我成日話人啲懶音，即係橫額又實又弊啦，橫額橫額同嗰啲標語啊口號啊啲派嗰啲製作呢其實都仲要搞，咁但係喺佢29號未正式遊行之前呢都要提提，就係、是、如果你哋係傳媒界啦、即係你哋或者有朋友係呢都提提佢，就係、是、因為下個禮拜四啊，即係差唔多一個禮拜呢，就19號下午3點呢就會喺呢度啊，即係我哋而家錄緊音呢度啦，就係、是、迷迷香港啊，即係太古嘅仁夫工業大廈7樓呢啊，即係呢個迷迷嘅總部咧，我哋會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嘅。咁現時所知咧，就起碼有起步嘉賓嚟講，就係、是、有阿蕭生，就同埋阿龐愛蘭小姐兩位出席嘅。 咁都有趣嘅，因為蕭生咧都我諗個形象都係屬於叫反建制啦。咁、 嗯、 龐阿蘭就梗係啲人覺得佢係建制啦嚇。咁、嗯、有兩個，咁我就其實係中間啦當嚇。咁、嗯、所以我哋而家趕制個 banner 咧、 嗯， 就係即係一雞就兩尾啊嘛。個 banner 咧就當日固然用啦，29號。咁19號咧，我哋都要趕嚟去作為我哋嘅 backdrop 係嘛，嗰個背景嘅咁樣。好啦，咁呢個咧就講完嗰個大遊行嘅最新嘅消息啦。